第六十一首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九节，耶稣叫我来跟随伊。 耶稣叫我来跟随伊，伊要叫我的人拿地去。耶稣叫我来跟随伊，伊要叫我的人拿地去。耶稣叫我来跟随伊。Like